Thank you.

何无愁呢？ 谁不要他赔？ 哪怕他不赔， 他哪有这么多银钱赔妈呀？ 他自然有嘛。为赔妈是两个，是哪两？ 不大是王爷， 与是一样啊。 你和人家是一样，你哪有银钱借与他赔吗？ 我那岁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不怕打伤你小娃。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多借与他赔马了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我那贼王他也是贫寒之身呐、 哎呀呀，徐大哥啊，徐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之身呐、断来二十两银不成，还我半毫分。 你就在问他要啊， 不要也是枉然。 爸爸也在问他要， 岂不伤了弟兄们的火气？放神宝剑， 好啊！杀了他也再问他要啊！ 杀人岂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斩才难赦呀！哪里呀你可以？ 泪奔忙成江河的滋润呐， 谁 是 流淌的母亲，我要那都为子是哪里听你我同大家不知三人的爱人就是恨你， 他三人与我有成分，要定了牙关他是不认真， 我的母 为君定了人不是不言心， 不信命不能不言心，就是不安心命与不道不安言人，那么人子上他问不能够做命运不叫你不听留心为最后 难，打倒这话你不断，为君哪怕到关键压里压外我打边关保大嫂断了战 你就要发黄言，心有人笑脸没人看到他好像日如一 般，好一波真天王宝钻和半条世界王来腰中心事一滴伸手放在心灵川，这的影子三两三总有啥少多样的，还领落做一张大手不是三个，所以多少人不傲地就别几年了，我的影子我 不要我的影子 为君旗下不良啊你 干嘛呀，今天那个丢人为了 在哪里 在哪里